第21集。酒店房间里，沈直的私人医生站在床边，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，确认没什么问题，最后问他： 你确定吗？ 沈直低着头坐在床边上，脸色很差，他按了按额角说： 确定，我没断片，记得很清楚。 听你的描述，确实不是正常的酒后反应，但应该是下了很少的量。保洁可能还没去打扫，要不要把酒拿去化验，或者搜一下垃圾桶，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包装壳。 沈直皱起眉，冷淡又烦躁的样子，沉默很久才恹恹地开口： 不用。 以后过生日不能这样了，你拿他们当朋友，但免不了有人动歪心思，幸好这次没怎么样，不然怎么交代？ 沈直这副样子明显是已经猜到了是谁，又不愿继续查。医生叹了口气： 这件事我不会跟你家里说，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立刻告诉我，知道吗？ 好。到了酒店大堂，沈直朝前台走，边走边转头看了医生一眼，医生聪明的没有再跟过去，先去了大门外。沈直走到服务台前，把房卡推到服务生面前： 请问我那间房是谁开的？房号2026。昨天来的朋友太多，我记不清了。 沈先生您稍等，我查一下。是叫许岩。 他几点开的房？ 7:23。 那时他们刚上楼不久，也就是说许岩这个第二天早上有事压根不可能在酒店睡觉的人，在生日会开始之前就订了一间房。沈直想起许岩昨晚滴酒未沾，他给的理由是自己明早有事，但现在这个说法似乎根本不可信。 知道是谁了？ 沈直没说话，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了一会儿，拿出手机找到跟许岩同班的人问他： 你们班最近都忙什么？ 发出去之后，他又仰头闭上眼，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。没过多久手机响了，沈直抬手看见对方回复： 反正就是忙，今天一大早整个专业坐大巴出城了，现在刚下车呢。 这一刻的心情沈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起码许岩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谎，可其他的呢？沈直往下拉聊天框，看见两个多小时之前许岩给自己发的微信： 醒了吗？头还晕不晕？ 沈直盯着那句话，他突然有些可笑地想着，许岩要是没那样做就好了，无论是谁下的药都没关系，只要不是许岩。那么他们在经历昨晚之后也许能换一种关系相处，即便不是许岩想要的恋爱，也可以有转圜的余地，至少不会像过去几个月一样成为陌生人。沈直清楚自己跨不过那一步，太难了，但他承认他并不想和许岩划清界限，他没这么想过。哪怕是许岩跟他告白，沈直说自己就当没听见过，其实是想给双方一个台阶。他完全可以当场拒绝，之后无论变成什么样也无所谓，但他却给出了那种算不上正面的答案，而许岩还是跟被拒绝了没两样，硬生生躲了几个月。躲了几个月，然后孤注一掷，做出这种事儿。沈直一直认为许岩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不明白许岩的这种喜欢到底算什么。他们昨晚没做到最后一步，所以许岩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临阵脱逃，悬崖勒马，谁知道呢？一个星期后，田野调查结束，回校路上许岩还在和小组成员整理数据和资料。 前两天他斟酌过后给李子悠发了匿名邮件，告知了那晚自己听到看到的事儿，只是如实表述，并没有说别的话。邮件他发出去了，这件事就问心无愧。至于李子悠怎么做决定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。在外这几天很辛苦，许岩没空想别的，潜意识里一直逼自己忘了那晚的事儿，就当没发生。毕竟沈直真正想要的是妍妍而非妍妍。这盆狗血太浓，浇得他满身腥味，只想洗个澡倒头就睡。手机里那条一个星期前发给沈直的微信至今无回应，许岩已经没心思难受，累得慌。但怕什么来什么，他刚灰头土脸地扛着三脚架进了宿舍，就看见一道修长的人影。沈直，不住校的沈直站在文院男生的宿舍楼里。有认识的人跟他打招呼，问他怎么来这儿了。沈直盯着许岩说： 我找他。 许岩猜沈直是来兴师问罪的，问他为什么要趁人之危趁罪打劫之类的。他把三脚架和单反给了室友，自己背着双肩包跟沈直一起出了楼。两人一前一后走到花坛边，许岩低着头在沈直开口前说了句： 对不起。 为什么这么做？ 还能为什么？喜欢的人喝多了抱着亲你，自己忍不住也是人之常情。但如果许岩知道沈直当时叫的并非是他，打死他也不会跟沈直继续又亲又摸下去。许岩抬起头看着沈直： 因为喜欢你啊，我说过了。 所以你就……许岩，你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。 所以我说对不起，很抱歉，是我太冲动了。 许岩伸手搓搓被冻僵的脸，他感觉自己快死了，又累又丧，以为看到了点光，结果才过了一夜就被掐灭，真难。 你应该也记得我们后来没怎么样，我知道你肯定介意这件事，所以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烦你了。篮球队那边打完后天的比赛我就退了，尽量让你不用看到我。 越说越难受，许岩停止絮絮叨叨，他抬起头，眼睛里红血丝很重，说话也带了点鼻音。 但是沈直，我说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你，如果我让你很恶心很困扰，我再次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 他的表情是强撑的固执，沈直看着他，分不清他是真情流露还是用尽心机。毕竟许岩道歉得如此坦荡，如果他的喜欢是真心的不掺杂质的，沈直何至于感到恶心。但许岩那晚的手法却实在不太体面，太下作，那也算是喜欢。沈直突然有种欲望，想知道许岩所谓的喜欢能维持到什么地步，还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又或是别的什么，讲不清楚，像一团废弃的被风吹皱之后紧粘在一起的蛛网。他无法为许岩的做法给一个准确且理性的形容，事实上沈直自己都处在难得的混乱之中，他本不该有任何犹豫，可他偏偏在犹豫。他徘徊在一道分界线的两侧，可沈直并不知道那条分界线意味着什么。性取向，原谅，接受，他真的不知道。见沈直半天不说话，许岩艰难地抿了个笑出来。 那就这样，我先回宿舍了。 他扭头往宿舍楼走，头发被吹得乱乱的，寒风呼啸，他 听到沈直突然在背后说：“ 我们可以试试。”